《以撒·伊雅先知书》第49章。诸岛屿，请听我，远方的人民，请静听。上主由母腹中就召叫了我，自母胎中就给我起了名字。他使我的口好似利剑，将我掩护在他的手印下，使我像一支磨光的剑，将我隐藏在他的箭囊中。他对我说，你是我的仆人，是我骄矜的以色列。但是我说，我白白勤劳了，我枉费了气力而毫无益处。但是我的权力是在上主那里，我的报酬在我的天主面前。我在上主眼中是光荣的，天主是我的力量。那由母胎形成我做他的仆人，将雅各伯领回到他前，并把以色列聚在他前的上主，如今说，你做我的仆人，复兴雅各伯支派，领回以色列遗留下的人，还是小事，我更要使你做万民的光明，使我的救恩达于地极。上主以色列的救主和圣者，向那极受轻慢、为列国所憎恶、且做统治者奴役的人这样说，列王必要剑而起立，诸侯必要剑而下拜，这是因为上主忠实可靠，以色列的圣者拣选了你的缘故。上主这样说，在悦纳的时候我扶允了你，在救恩的日期我帮助了你，我必保护你，使你做人民的盟约，复兴国家，分得荒芜的产业，好像俘虏说，你们出来吧，像在黑暗中的人说，你们出现吧。他们将在各路上被牧放，他们的牧场是在一切荒岭上，他们不饿也不渴，热风和烈日也不损伤他们，因为那怜悯他们的率领着他们，引领他们到水泉旁。我要使我的一切山岭变为大路，并把我的街道修高。看啊，有的由远方而来，有的由北方和西方而来，还有些由席宁而来。诸田要欢乐，大地要踊跃，山岭要欢呼高唱，因为上主安慰了他的百姓，连续了他受苦的人们。西庸曾说过，上主离弃了我，无主忘掉了我。妇女岂能忘掉自己的乳婴？初为人母的岂能忘掉亲生的儿子？纵然他们能忘掉，我也不能忘掉你啊。看啊，我已把你磕在我的手掌上，你的城墙时常在我的眼前。建筑你的工人急速动工，那毁灭你和破坏你的要离你远去。你举目四望吧，他们都已集合到你这里来。我永远生活，上主的断语。他们必如装饰品穿戴在你身上，把你装扮得有如新娘。至于你的废纸，你那荒芜和遭蹂躏之地，如今为你的居民都太狭小了，因为吞噬你的人已远离他去，连你在不孕期中所生的子女也要说给你听，这地方为我太狭小了，请给我一个住处吧。那时你心里会问，谁给我生育了这些人呢？我原是不妊不孕的，这些人是谁给我养大的？看，我本是孤苦伶仃的， 他们却是从哪里来的？五主上主这样说：看，我要向列邦高举我的手，向万民竖起我的旗帜，他们必要把你的儿子抱在怀中带来，把你的女儿放在肩上背来。列王要做你的养父，皇后要当你的保姆，他们要在你面前俯伏在地，并要舔去你脚上的尘土。那时你将知道我是上主，凡仰赖我的绝不会蒙羞。猎物岂能由勇士手中夺回？俘虏岂能由强者手中救出？但是上主这样说：俘虏必要由勇士手中夺回，猎物必要由强者手中救出。我必与同你争夺的人争夺，我必拯救你的子孙。我要使压迫你的人吃自己的肉，喝自己的血，如喝新酒。如此，凡有血肉的人都知道我是上主，是你的拯救者，是你的救主，是雅各伯的大能者。